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34集，奸臣的本事。吃着早饭，展昭和白玉堂盘算着白天该怎么接着查案。一旁殷侯突然开口：“ 一会儿你俩跟着我一起去趟南安寺吧。”“ 去干嘛？”“ 你俩不知道啊，当年几大寺庙方丈圆寂之后，舍利子都保存在南安寺的舍利塔里，他们生前的一些物品也交给了微尘老和尚保管，都收藏在城西的一所别院。问空留下了很多书稿，没准儿当中记录了当年我没听完的事情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闻言立刻精神了起来。 问空大师，当年有跟踪那群人是吗？ 说话间，外边紫影和折影回来了。这几天影卫们都很忙，一方面监视天宝阁等几个江湖门派，昨天庞玉遇袭事件之后，又要去监视长孙奇他们，还有那个妄图给赵普下马威的四合帮。 怎么样了？ 四合帮貌似准备办什么活动，来来往往好多人，乱糟糟的。不过帮主方兴禄的确是不在，长孙启那小子回家之后还挺老实的，天宝堂暂时也没什么异样。 折影说到这里似乎是犹豫了一下，皱着眉头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我们暗探的时候碰到了南宫记的人。” 紫影吃到一半抬头插了句嘴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赵真这是也派人去调查了。 昨天晚上有三个人去了长孙家，从来没见过，年纪很大了，看着像是教书的夫子之类的。本来啊，还以为是长孙家给长孙启请的夫子，没怎么在意。不过南宫昨天也去了，看到这几个人之后就急匆匆走了。 跟踪那几个人走的吗？ 不是，他急着回宫了。 南宫那张脸黑的哟，黑影当时看了个正面，说南宫脸色差得要命，急着叫回宫，绝对有问题。 那三个人什么样子？ 书生打扮，年纪不小了，其中有一个挺好认的，脸上五官非常突兀。 大鼻子，凸下巴和凸脑门，下巴还有一颗很明显的痦子。 展昭微微皱眉，看了看白玉堂，那意思，有印象吗？白玉堂摇了摇头。 那三人后来呢？ 昨天去了长孙府之后就没出来，似乎是住在里边了。唉，今早长孙启带着书童去太学考试了，估计也没法作怪。 脸长得很突兀，是不是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还有些发紫？ 对呀。 叶知秋微微眯起眼睛，指了指左边的下巴。 痦子长在这里吗？挺大的一颗。 没错，你认识？ 闻言叶知秋眼色冷了几分。 我带着孩子离开恶虎岛之后，在岸边的小镇上见过这个人。 这么巧？他在恶虎岛被屠村的时候就在附近。 叶知秋点头，看了看一旁，这会儿罗英和罗渊已经吃好了早饭，正在远处的回廊那儿跟妖妖玩耍。 罗渊看到那个人就很害怕的样子，罗渊说那天看到那个人上岛，我本来打算跟踪他们，不过发现人太多了，而且这几个人跟星月楼的人还有来往，带着孩子不太方便，所以就一直没跟。 又是星月楼。 展昭说到这儿倒是想起来了另一件事儿。 太师那边不知道有没有线索了。 啊，没这么快吧？ 叶知秋始终怀疑太师真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星月楼的人都能逼开了口。众人正准备吃了饭去南安寺，就见门口赵虎跑了进来。 展大人，太师来了。 展昭一愣，白玉堂也惊讶。 真的来了？ 没多会儿，太师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。陈秀给他上茶。 太师没去上场？ 没，老夫身体不适。 说着，太师装模作样的咳嗽了两声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脸困惑。太师无奈摇头：“ 你俩老实孩子，我若将事情告诉你们之前先进宫面圣，那岂不是知情不报？可我若是将查到的线索先告诉皇上，万一皇上让我保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眨眨眼，果然老奸巨猾。然后太师又咳嗽了两声：“ 老夫还得病一阵子呢，最近都不去上朝了。” 太师是查到什么线索了？ 查到了。 你怎么叫新月楼的人开口的？ 太师嘿嘿一乐，对叶知秋摆了摆手：“ 老夫自有办法。” 查到新月楼的底细了？ 展昭之前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，没想到太师还真有法子。 了不得，老夫也是吃了一惊啊，原来星月楼现在的掌权人竟然是宫里的人。 什么？星月楼主是朝中官员？ 星月楼的前身呐，帅属于前朝的文亲王，算辈分他应该是九王爷的叔父。 皇族的人？ 异姓王爷，有战功的那种。星月符号是文亲王的家徽，一直延续至今。 原来如此。 那位文亲王是不是姓项？ 啊，知道的人可不多了。 闻言，殷侯冷笑了一声：“ 哼，那是。 他干什么了？造反啊？”“ 他可不是造反，他不知道对他兄弟多忠心呢。只可惜兄弟的儿子没当上皇帝，倒是被兄弟的兄弟给当走了。他能甘心吗？星月楼原本是他麾下的暗杀组织，后来策划了一场行刺事件。” 众人这会儿都明白了，前朝的确有一次十分严重的行刺事件，没想到竟然是星月楼策划的。 因为有人告密，所以计划败露，星月楼损失惨重，文亲王也被问罪，服毒自尽。文亲王死了之后，星月楼就消失了。知道当年事情的人基本都死了或是被封口了，毕竟自家人跟自家人抢皇位，说出去多难听，而且难免掀起波澜，所以渐渐的就没多少人知道星月楼的事了。直到他变成江湖暗杀组织出现，很多人也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哎呀，昨天抓到了那个杀手，是个级别较高的杀手，但也不知道真正的幕后人是谁。他只知道星月楼的楼主听命于朝中一位官员，星月楼的所有行动也并非只是江湖事，江湖门派不过是个掩饰而已，另有目的。 屠杀恶虎岛的事跟他们有关系吗？ 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。 太师说着看了看那两个小孩，罗渊和罗英正和夭夭玩得起劲儿，小四子也加入了，所以没太在意这边。闵秀秀抱着卢真站了起来，带着几个小孩去包夫人那里了。太师回过头，压低声音：“ 星月楼的确出人参与了屠刀，那个杀手没直接参加，但是大致的一些事，他从同为星月楼杀手的朋友那里听说了。星月楼当时给杀手下的命令是听从一个女人的吩咐，是那女人带他们去屠刀的，并且有严格的命令，要杀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不留，还要放火烧光岛屿。而至于那两个孩子，却是那个女人突然下命令说要留活口的。众人都很不解，也就是因为抓两个孩子费点劲，结果被叶知秋给撞上了，以至于任务只完成了一半，留下了活口。” 展昭听完有些困惑：“ 突然下令留下两个孩子， 可是他最近得到的命令却是有机会就直接杀掉这两个孩子。” 展昭眉头都皱起来了，堂堂星月楼追杀两个小孩，这两个孩子是顺水漂到岛上的孤儿而已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叶知秋拿出之前的女人画像来给庞太师，太师接过画像看了看，皱眉：“ 花魁呀、啊，老夫去调查一下。” 众人都点头，现在没人怀疑太师的能力了，他绝对能查到，等好消息就行了。 那他们要杀庞玉做什么呀？ 展昭确定这个问题，太师如果不弄清楚是不会过来的，所以提问。太师叹了口气，晃了晃手里的那张女人画像。 因为调查花魁的事情。 叶知秋张大了嘴，他的确拜托过庞玉帮忙查来着， 可是并没有查到什么线索，为什么会追杀庞玉啊？ 问题是我家玉儿太过聪慧啊，果然是随我的。 太师颇自豪地拍了拍肚皮，众人瞄了一眼太师的草包肚，心说你还是指望着庞玉别像你吧。 玉儿派人找的是从良的花魁，之后改嫁了，还嫁得很好的那种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叶知秋一拍巴掌： 有道理呀，亏他想得到。 有人要杀庞玉，表示他调查的方向是对的。 啊，有了这条线索，又有这张画像，老夫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女人给找出来。 找到了这个女人，没准就能找到星月楼的幕后主使，没想到竟是朝中官员啊。 管他是谁呢，敢打我儿主意，老夫叫他后悔莫及。 太师肥嘟嘟的脸上笑容却是阴森，众人瞧着太师一脸奸相，再一次感慨，果然是大奸臣，好奸好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